九章三至二十章十六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在自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若在又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又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今日好高兴，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葡萄园风云。 好，弟兄姊妹平安吓，家中嘅弟兄姊妹咧都平安吓，愿意让我哋咧系喺实地啦，或者咧喺网上边咧，我哋一样咧同人被上帝嘅说话咧去建立我哋嘅生命啊！我哋咧都一齐，我哋同心，我哋去祈祷，主啊，求你去帮助我哋，让我哋去认识你嘅心意，认识咧你嘅旨意，好让我哋行事为人都同我哋所蒙嘅恩能够相称。愿你帮助我哋开我哋嘅心灵嘅眼睛，我哋睇得见主，你系想点样我哋活出呢份嘅生命？求你就带领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弟兄姊妹啊，真系好高兴啦！我哋一齐翻到嚟崇拜里边吓，咁啊，即系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即系都生活性嘅，就想问一个问题，就系你想唔想揾到一份筍工啊？哇！真系好兴奋啊！你已经揾到啦，Amy 一份工就够，但系筍工吓，即系呢个先紧要啊！今日我哋咧去都值得去谂一个问题，即系好多人都想揾份筍工吓。实在咧，我听阿 Tony 啊 Alice 讲，而家好似呢度打工系打工做皇帝咁样嘅，即系打工嗰啲人又要求可以好高啊，即系中意翻唔翻咁样。啊，咁啊，可能你已经有筍工都唔定。不过咧，我都网上面揾一揾，即系究竟有冇啲咩即系好做嘅工，筍工，即系好舒服，好足，令人好兴奋嘅咧吓。咁啊，揾到一啲咁嘅工，咁啊，网上面就揾咗啲咁嘅筍工嘅工作啦吓，包括咗咩咧？有厕所测试员，哇，几钱人工咧？7万蚊。喺美国、哇，即系呢个应该系折翻做港币7万蚊，咁啊即系美金都成万蚊嘅差唔多，信唔信啊？咁你梗系好想做啦，系咪？咁你知唔知道有咩要求嘅咧？原来咧呢份筍工咧又要个 pat pat 咧好敏感嗰啲厕所板咧坐得舒唔舒服嘅。你要帮你测试有啲厕所板啦，你又要做呢份工咧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条件系咩？你要排便畅顺嘅。因为咧，你要成日坐喺度，要去真系要做一次，睇下呢个厕所得唔得啊嘛。咁所以咧，有呢个嘅厕所嘅测试员，哇，正啊！仲有咩工咧？糖果试食员啊，咁你中意食嘢啊，应该好啱听啦。糖果试食啊，不过咧又有要求嘅，原来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就咁肯食就得噶，而系咩？你唔可以有糖尿病嘅。 你糖尿病咧，你食完这份工之后，你转头都死咗噶啦，系咪？同埋咧，你系要对于呢啲嘅味道咧有敏锐性嘅条脷，咁你就可以做到呢份工啦。咁都5万蚊噶，咁都几好啊！坐喺度啊，食下嘢得啦。跟住有咩？C 朗，大家知边个咧？即踢波个 C 朗拿度啦吓。咁啊，做佢嘅管家就5万喺葡萄牙。咁啊，仲有生生物嘅多样性嘅监察员，即系观察唔同嘅系一啲嘅生物啊，即系一啲即叫大自然啲地方里边。咁啊，弹性上班消防员，即系咧你要配合翻个消防嘅时间咧，就唔系跟翻一般消防嘅时间翻工嘅。咁啊，又有啲唔同啦。跟住好似越嚟越低，可能你哋应该得，即系你嘅人工都高过佢。咁啊，藏玉测试员，跟住企鹅统计员。喺北极嘅南极嘅地方统计下有几多企鹅咁样啦，等等啊，咁啊讲咗好似都好遥远啦。不过咧，原来咧 Florida 都有一份筍工啊，我睇咧就系喺 Florida 里边咧都有份筍工啊，即系可能都好啱你嘅就系咩咧？喺 NASA 啊太空总署里边咧做咩咧？瞓喺度，你净系瞓喺度得噶啦，瞓几多？瞓几耐咧？瞓70日。70日唔准落床，唔准落床，可以俾你玩 iPad、玩手机、视像通话，全部都得。不过瞓喺张床度，信唔信啊？你都谂过，瘫喺度唔使做。成日我哋都话瘫喺度唔使做就发达啦嘛。咁而家咪俾你发达咯，瘫喺度。咁咧就一路瘫足70日，因为咧佢想测试下咧啲太空人，如果上咗太空之后，又系咧一个无重状态，即系长期都系。某啲动作咧，摊喺度唔喐得，唔可以好自由喐动咧，佢哋有咩反应咧就观察啊。咁所以咧，即系你又唔好以为纯粹摊喺度，佢咧有阵时会打平，有阵时会打斜。你见到呢幅图咧，个头喺后边，只脚喺上边咧，咁又总之你又继续喺张床度唔喐得嘅，唔可以离开张床嘅，就系、是、咁样咧。就70日咧就赚几多钱人工咧，就系、是、大约咧就赚到嘅人工咧就系18,000美金，就呢70日啦。咁啊，即系计翻出嚟都差唔多，都 OK 喎，系嘛？不过信唔信啊？唔信啊？你哋觉得网上面话呢份筍工嚟，个香港人个个都期待住摊喺度唔使做噶、哦，系啦。所以 Florida 咧都有筍工，不过咧系咪真系筍咧？吓，摊喺度唔使做都唔一定代表筍噶。有阵时咧有份筍工喺你面前，你会唔会珍惜？会唔会做咧？今日咧，我哋睇嘅圣经里边咧，啊，讲到呢个耶稣讲嘅比喻里边咧，佢就有一份绝世筍工咧，介绍俾我哋。我哋试下睇下呢段啊，圣经里边系嚟自咧马太福音第19章第30节去到第20章咧嘅第16节。啊，当你睇呢段圣经嘅时候，你会发现咧喺第30节嘅时候咧，一开始话然而咧有许多在前嘅却要在后，在后嘅却要在前。你再睇翻到20章第16节咧，又讲翻在后嘅要在前，在前嘅在后，其实你发唔发现重复咗噶？重复咗得嚟咧，又交叉嘅，一个本来第一个，跟住摆喺后边，本来第二句咧就摆翻落前边，一种系交叉嘅表达。其实咧就好似咧我哋讲说，我哋写文章里边咧，开引号，删引号。咁其实咧，耶稣呢一个比喻里边咧，喺马太福音里边记载咧，就好似开引号，就系在前嘅要在后，在后嘅在前，就系一个开引号。跟住中间讲咗一堆说话，跟住俾翻个删引号，就俾你知道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完整嘅段落。所以咧喺20章嘅1至15节咧，就系一个耶稣讲呢个比喻里边咧，嗰个段落咧，嗰个核心就喺1至15节。所以咧都要让我哋咧去思考下呢1至15节讲咩咧。圣经里面咁话，佢话1至7节话，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嘅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咗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日在子初出去，就看见街市上咧还有好多闲人咧，闲站嘅人，就对他们说咧：你们进去葡萄园去，所当给嘅我必给你们。他们就进去。日在午正申初又出去，又系咁样做。又在有初出去嘅时候咧，仲见到有人咧站喺嗰度，就问佢哋：你哋点解整日站喺度闲站咧？佢哋就话咧：因为冇人顾我哋，所以佢就话咧：啊，个家主就话咧：你哋都进葡萄园去。所以咧，你睇翻呢段圣经咧，一开始咧又好似我哋之前同大家讲紧耶稣嘅比喻里边所讲啦。第一节话：因为天国好似 耶稣咧正正好希望藉着今次呢个嘅葡萄园风云咧，都讲俾你听，其实天国系点嘅咧？我哋都希望咧，藉着一连串咧吓，呢仲有几个月嘅时间，都多思考，究竟天国系点嘅咧？用一啲好生活见到嘅例子，就知道天国其实就好容易明白嘅。你读得书多书少咧，都可以明白天国嘅道理。问题就系你读得书多同埋书少，你都要应用天国嘅道理。咁盼望我哋今日又明白多啲啦。所以第一次就话咧，天国就好像家主一路出去打发人咧，去帮佢嘅葡萄园咧做工。咁一路嘅过程里面，其实咧你发现咧讲咗五个嘅时间，包括清早、子初、午正、申初同埋幼初。咁啊，发生紧啲咩事咧？咁你会见得到就系一开始咧清早嘅时候就打发人就去葡萄园啦，跟住咧就讲好咗几多钱人工。个人工咧就系一天一钱银子，一天一钱银子。咁啊，一天一钱银子叫咩？即系几多啊？之前讲过噶啦，我哋讲 talent 嘅时候咧，我哋讲过，你话咧，喺耶稣讲恩赐才干嘅比喻嘅时候，一个 talent 就系20年嘅人工。咁啊，20年人工咧就即系几多咧？就系6000个银子。6000个银子，咁6000个银子即系一钱银子咧，代表咗一日嘅人工，即系大约一个正常状况之下嘅一日人工。咁你明白上次我哋讲紧个才干就系俾咗20年嘅人工俾佢做生意吓，就系咁样样。所以咧，而家呢度咧就正正个家主见到啊，你一早见到佢啦。咁清早系几点咧？就系6点钟嘅时候，一大朝早吓，因为犹太人嘅时间就系清早六点，就系指朝头早六点。一大清早嘅时间就系见到个工人就嗌佢嚟葡萄园翻工啦，一日就1000银子。跟住咧指初就系咩咧？就系9点钟嘅时间，即系咧上昼9点钟嘅时间，佢又出去，个主人又出去睇，咦，又有人冇嘢做，咦，我哋又需要人咁咩啊？嗌佢嚟葡萄园又翻工啦。不过咧今次佢就话你所应该有嘅人工咧，我就会俾你。你应该有的我就会给你的了、okay? 跟着去到呢五正啊、申初啊、酉初的时候呢，都有嗌了一些人来葡萄园翻工、哦、一路翻工，但呢今次呢就没有特别提到呢几千人工。那整个比喻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结局呢，就是这样的铺排呢，去开始告诉人听，告诉我们听，就是、哦、原来有不同人有不同时间呢去到葡萄园翻工、okay? 就是这样了。但去到故事的发展，其实就是去到后面呢，就我们就会看得多少少究竟有些什么发现呢？翻到成功最期待的什么呢？就是出粮。他就不同我们今时今日，今时今日我们一定是两个礼拜出一次粮，有些人一个月出一次粮。但他们这些呢日新的工作呢就即日出粮。那让他们能够应付到即日呢、跟着那日的生活，让家人呢有足够的钱呢去生活。所以经文去到第八节，去到第十二节，他说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话叫工人来到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开始到先来的为止。若在有初雇来的人里面，就各人得到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就以为多得，谁知也都得到1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什么呢？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同我们一样吗？那个的情况就是个主人好得意，就嗌咗佢嘅管家管理啲工人嗰个人就、那个经理啦，李慧信有个经理就是帮我安排出粮俾佢哋啦。咁出粮嘅处境就系咩呢？先俾有初嗰、那个，有初翻工嗰个系点钟翻工呢？佢翻工嘅时间就系由下昼5点翻工。下昼五点翻工，即系话下昼五点嘅时候，佢家主又喺街里面见到有人冇嘢做，跟住嗌佢嚟翻工。下昼五点、哦、出粮嘅时间系几点啊？6点，即系话咧呢、这个人嚟咗翻咗1个钟头工咧，就即刻出粮啦。出粮嘅时候特别嘅地方就系个家主安排咗出几千人工俾佢咧，俾足一日嘅人工佢，翻咗1个钟，俾足一日嘅人工佢。哇，是不是絕世筍工啊？是啦，即是如果通你是这样请我，我都去那里做，不做串道了，是不是？是吧？哇，1个钟头就有1钱银子， 于是呢，咁你就自然好容易去想象，就係跟住下午3点钟嚟返工嗰个，諗一諗，咦，我做咗3个钟喎，会唔会咩，会唔会多啲呢？係咪会有3钱银子呢？佢都会咁諗㗎喎，就係咁样。但係透过呢个次序里面嘅时候，我哋见得到一路一路俾人工，但係呢度讲到就係、是按住嘅俾嘅次序就系点呢？就系、是、跟住咧就俾3点钟嚟翻工嗰个，俾几千人工呢？俾1钱银子、哦，花3个钟头俾1钱银子、哦。咁佢再俾人工嘅时候，俾中午嚟翻工嗰个，12点钟嚟嗰个做咗6个钟啦、哦，又系俾1钱银子、哦。朝头早9点嗰个又系俾1钱，清早嗰个又系俾1钱。你有冇谂下有冇咩唔妥啊？系冇啲咩唔妥喺里面呢？所以呢，你会见得到啊，呢度见得到有一个咩情况啊？就系、是、结果早啲嚟开工嘅人就开始觉得有唔妥、哦，因为佢哋心里面系点谂啊？佢话以为必要多得啊，系嘛？落5点钟嗰个攞1钱银子，咁我3点钟个系咪应该要多啲呢？攞多啲呢？我12点个要攞多啲呢？我朝头早6点钟嚟讲系咪应该攞？更加多啲咧，但系结果好失望，好失望。结果赢得1钱银子，都系得1日人工啫。于是佢哋俾出嚟嘅反应就系咩咧？埋怨啦，去埋怨嗰个主人，埋怨嗰个老细。哇，你点搞噶？你点即系请我哋啲员工啊？即系系咪无良雇主啊？即系几乎都话尽佢噶啦，系咪？咁啊，特别咧，佢哋。讲一个好重要嘅理由，我哋唔应该咁少人工嘅，因为我们整天劳苦受热，他们和我们一样嘅工钱，唔合理啊？点解啊？因为我哋上次讲过啦，我哋上一次嘅讲到个比喻里面讲紧球饼个比喻，记唔记得啊？佢哋啲人咧唔会一朝早走去出去远行远途噶嘛？点解啊？因为好热啊嘛，系嘛？即系咧，所以咧，我哋话佢哋出门咧，如果远程咧，佢哋晏少少，太阳收咗咧，先至慢慢行出去远程，跟住去到有时可能好夜嘅时间嘛，因为太热啦。所以如果你谂下9点钟嚟开工嗰个人，佢唔系嚟 office 做嘢，唔系凉冷气，佢系喺室外葡萄园摘葡萄，热辣辣嘅。6点钟开始，太阳未出到，太阳出咗，太阳去到最热，太阳中午晒到正一正。晒咗成日，晒到咩啊？飙晒汗啊，劳苦受热啊！5点嗰个太阳收紧啊，系嘛？太阳开始落山啊，先至嚟翻工，使唔使好辛苦啊？又唔使、啊，可能好舒服啊，执下头，执下尾就搞掂啦、啊。所以咧，呢度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头先我哋见到第12节里面讲就呢啲嘅工人就话，我哋整天劳苦受热，佢哋同我哋。一样嘅工钱，究竟公唔公平，合唔合理？好啦，又系时候大家举手投票，弟兄姊妹要举手啊，好冇？表达下你觉得公平嘅，请你举手。系觉得公平嘅，系嘛？公平嘅，觉得唔公平嘅举手，唔公平嘅。好，咁啊就系咁啦。话呢啲唔公平嘅，即、就、系、是、觉得要攞多啲系嘛？啊，今日通年唔好请呢班人。呢班人同你斤斤计较，我都真系唔好值得请。如果 Alex 喺度，我都嗌佢哋啊，即系嗌住请 Amy、Alex， 因为唔计较系咪？啊，但系佢哋问一个问题，好似唔公平、唔合理、究竟我哋点解会觉得唔公平、唔合理呢？系咪我哋有问题啊？唔系、哦，我哋全部都谂嘢好合理嘅人嚟嘅、哦。我哋在当中好多人都系识得计数吓、即系识得点样去咩叫合理唔合理嘅、哦。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吓，我哋会发现就係家主呢俾我哋一个嘅答案，佢点答呢？佢话去到第13至15节，佢话家主就回答其中一个人话：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嘅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嗱，呢度咧正正好就系、是、 系啊，应该要大家一齐读嘅，唔 记得咗，唔紧要吓。咁啊，啊，点解点解有机会再呢度？但系呢度就系正正好讲紧呢个咁嘅处境啊。家主咧俾咗好清楚嘅解释，呢度上次咧佢讲咗有六个嘅重点，包括朋友、朋友吓、啊，我冇亏负你，我哋系讲定咗，讲定咗噶吓。OK。这个是我愿意的。第五就是什么？我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吗？第六是什么？我做好人、哦、你做什么眼红啊？讲了这堆的理由，就是问题你接不接受呢？家主讲了家主的理由，但是你作为工人，你作为即出粮那个，你作为六点钟上班那个，你是不是都不是很锯啊？不是很顺气啊？会咁样嘅，点解咧？我尝试去揾出两个正常嘅理由，点解我哋觉得唔妥、唔顺气咧？第一个理由就系正常嘅原则吓，家主嘅问题，佢哋会觉得系咩问题咧？就系违反经济嘅原则。点样违反法咧？就系理应就系如果按时薪计嘅话，多劳就咩啊？多得咯，翻得工越多，系咪应该越多人工啊？好简单啦、啊，你翻多三日工，系咪应该攞多三日人工啊？咁如果系咁嘅话，你翻多三个钟，系咪应该攞多三个钟嘅人工啊？系嘛？多劳就应该多得，呢、这个就系第一个咧，理论上系应该合理嘅理由，就系、是、多劳多得。所以家主就唔啱啦，家主唔系按多劳多得嘅方法去出粮，工人就系讲紧呢个问题。咁啊，你留意一下呢一、这个嘅比喻里边，发现你发唔发现有一个？社会的经济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那个家主六点钟去找人，在街上见到人没事做的，就请人啦。九点钟又没事做的，又请人啦。去到五点钟，原来还有人没事做的，这个是什么现象啊？就是失业咯。而且是什么？是大量的人失业。你听得明白吗？好似1929年咧，经历咗世界嘅大萧条咧，有几年时间咧，世界各地都好严重嘅经济萧条，好多人失业，好多人冇嘢做啊，唔同今日啦，今日个个都有嘢做，即系你唔高有翻咁少人工咧，我都费事嚟做啊，转头就转槽跳槽啦，唔系啊，你睇翻嗰个环境，其实系一个严重失业嘅环境，所以任何中数个家主只要走出街咧，就有堆人冇嘢做噶啦，多到一个地步去到五点。仲有人喺街里边踎紧，等紧揾工作。所以如果你明白呢一个道理，你明白其实如果俾一天系一钱银子嘅人工，会唔会过高呢？你谂一谂，嗱，一天一钱银子就系一日嘅人工啊嘛。咁你当一日人工，譬如当你$100嘅一日人工，但系如果而家呢个好多人冇嘢做，我作为聪明嘅老板，我会点啊？压你价咯，合唔合理啊？$100，你今日嚟做啦。我$80，你嚟未做啊？你一定嚟做，因为你而家失业啊嘛。如果我压价压到$50一日，你嚟未做啊？你今日嚟做咧都冇嘢做，连饭都冇得开啊。如果我压到你$10一日，你嚟未做啊？你都嚟做，因为完全冇嘢做。所以当我哋话嗰个家主唔系按住计时薪嘅方法多劳多得嘅时候，确实家主唔系用紧计时薪多劳多得嘅方法，因为如果佢系一个醒目嘅老板嘅话，其实佢要赚最多咧，佢压你价就得噶啦，佢减你人工就得噶啦，减几多都有人嚟做嘅。所以个家主其实从来都冇压价咧，其实佢背后有一个原因喺入边，听得明我？个家主从来唔系要赚最多嘅钱，系佢嘅原则，所以佢冇压到佢价。所以就算第一六点钟嚟嗰个，其实佢嘅人工都系咩啊？都系超额嘅，听得明嘛？因为六点钟嚟嗰个，其实我俾$10佢都得噶啦，但系佢仍然俾$100俾佢嘅话，代表咗其实呢个人工仍然系超过佢应该有嘅薪金，超过应该有嘅薪金，所以咧。确实，我哋一般人谂嘢应该要多劳多得吓、啊。不过咧，即系家主话咧，佢唔系用呢个方法去计算。 第二个咧，带嚟嘅问题就点解佢哋觉得唔公平咧？因为或者觉得一个唔公平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一般正常请人就系同工就同酬咯。听得明我？同工同酬，大家做同一样嘢，大家同一个学历、同一个背景，应该人工一样。咁如果唔同工咧，就应该不同酬咯，系嘛？同工同酬，不同工咪应该不同酬咯，系嘛？OK， 咁啊，所以咧，按道理就系、是，即系有啲人系做咗十几个钟头，咁不同工应该就系要不同酬要多啲啦，吓。但系家主个讲法就系、是，应该系唔同人工，不过家主话佢又唔系根据你做得多与少，系咪同工要同酬或者不同工不同酬嘅方法去决定俾几多人工你，而系话佢讲咗几多，佢应承咗你几多，佢就照俾。佢应承咗一天一千银子，应承咗嘅佢冇反悔，佢照俾。就算即使个街里面好多人冇嘢做，我可以平啲，不过佢照俾。总之佢应承咗就俾，边一个入嚟佢应承咗就俾，几点钟入嚟都俾。呢、这个就系嗰个嘅问题啦。所以问题就系、是、佢点解佢有为咗要应承人就俾，点解佢唔尝试去？按住同工同酬或者不同工不同酬的方法去处理呢，那就公平一点咯。因为他的公平不是你的公平。因为那个家主里面背后用了一种的方式去想东西。这个就是这个老板，这个大雇主，以致到他能够给到一份绝世笋工这班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恩典。是恩典。咩叫恩典啊？恩典就系礼物。咩叫恩典啊？就系、是、你可以有嘅，我俾多过你有嘅。咩叫恩典啊？就系唔系因为靠你嘅能力而攞到翻嚟，而系喺你能力里边咧，其实攞唔到呢一份价值，你攞唔到咁多嘅，但系我都俾你，就系恩典。原来家主用嘅一个原则就系用恩典行先。唔系话计下赚几多啊，计下要点样呃尽啲员工啊，点样压榨令到大家生活唔到啊？佢而系谂下呢班人如果冇嘢做，好惨噶。我宁愿俾多啲佢哋，每个人都俾到一天一钱，只够一日生活。OK， 呢个就系佢送俾呢班员工嘅一个额外嘅礼物。所以他们每一日每一个人无论什么宗数来的人赚到的人工都是多过他应得的。要搞清楚。连六点钟来的人工都是多过他应得的。他是用恩典行先，愿意送一份礼物给每一个来到肯来到这个葡萄园翻工的人都得到这份礼物。因为这个是他深深愿意他要做一个的好人。他要祝福每一个来到葡萄园翻工的人都得到这份的礼物。原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讲天国就是这样了。我们说信耶稣，我们知道神讲的天国是用什么 方式去运作的呢？原来呢，天堂里面的运作方式呢，不是计你多劳多得，不是靠你自己有多少能力，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得到。上帝俾你嘅远远一定多过你能力赚到嘅，因为上帝以恩典行先。上帝知道你冇办法做得到，不过上帝俾多过你可以有嘅，你能力有嘅。所以值得我哋谂下，今日呢段圣经里面俾我哋有两个嘅好重要嘅反思下应用系咩呢？第一个谂下乜嘢系恩典呢？我哋信耶稣成日都话讲恩典啊，呢间教会都叫恩典啊嘛，系咪啊？即是究竟什么叫恩典呢？在这间教会你怎样去活出这份恩典呢？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说主人有绝对的权决定请哪一个人。主人有绝对的权，即是说六点钟来到那个都不是靠自己，所以被邀请进入葡萄园的。不是靠他自己能够入到葡萄园，而是那个屋家主宽宏大量给他入来葡萄园翻工。所以原来我们成日都说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得拯救，原来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拣选我们。 上帝在街里面见到我们这么惨，我们、啊、即在罪海里面呢 没拯救，经常在罪里面呢不断不断地犯错，远离上帝。耶稣就说，你来我的葡萄园，你来我的神的家，你接受我成为救主。所以呢，原来全部都是上帝揀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上帝揀我们，所以能够成为葡萄园的工人，也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人是不可以靠自己有永生，得到永生那个太大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本事。所以工价的一天一钱银子，其实是主人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工资。什么叫工资？我能力赚回来的就是工资嘛，但是你拿的其实有很大部分都不是你的能力赚回来的，所以那个叫做恩典。所以得到这份这样的、高薪厚禄、绝世准功，是绝对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保罗就这样讲。保罗在、即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哇，原来那份的恩典就是来自上帝，我们只要能够信祂，进入祂的乐园里面，进入祂的葡萄园里面的话就可以了，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今天我们要值得想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邀请就是什么？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恩典。问题就是你入不入葡萄园而已，上帝打开道门，你没有资格的了，不过上帝都给你入来，上帝揀你入来，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接受上帝的恩典，进入葡萄园里面去得到这份你赚不到的恩典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哇，耶稣这样拣选我们，就让我们可以能够结出果子，奉主的名呢去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都说他自己今日成为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能够成就，并且他赐他的恩不是徒然的给我们、给徒然的我，不是徒然的我给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很清楚，他白白得到耶稣的拯救，能够今天成为使徒去传福音。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这段圣经里面，这个天国的比喻里面讲的就是，有些人原来得到恩典进入葡萄园的时候，原来什么？不开心的，是吧？有些人不开心，刚才他说什么？哎，你这么衰的，你个家主这样都得的，他都有资格吗？他都有份啊？他付出很少的，好多好多的什么埋怨。原来今天有时进了葡萄园，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埋怨太多，不是很明白什么叫恩典。在、美国里面呢，在、几年前呢，有个这样的人叫、Robert Smith、这个富豪呢，他是一个、黑人、他自己、即是很、努力去经营他的、事业、他自己、都是一个的、即是在、叫 IT 界里面一个、即是、有钱的人，成为了一个的、即是在美国里面都是不知百几名的富翁来的，首富来的了，即是百几名里面、他很多很赚到很多的很多的钱。有一天他在2019年的5月19号的时间呢，他就被邀请了去了、即是、美国的、叫 Atlanta、即是亚特兰大州的一间的、叫莫尔豪斯的学院呢，学校里面的学院里面呢，举行一个毕业礼的颁奖嘉宾。在那个毕业礼里面呢、这个学院有些特别的，就是、基本上呢、收的学生呢基本上都是黑人来的。咁、佢就嚟到呢，就嚟间学校里面去讲毕业礼嘅、一啲嘅 speech， 一啲嘅言论啦，通常嘉宾都会讲啲嘢呢。咁就讲完一堆嘢之后，佢突然间就话，佢话、今日我呢个家族、我呢、这个家族呢，即係呢个嘅、Smith 嘅家族呢，我哋愿意为在场嘅每一个毕业生，因为喺毕业典礼嘛， 喂，在场嘅每一个月毕业生，我哋都帮你还清晒所有你争嘅贷款，还清晒所有嗰一届毕业嘅同学嘅所有嘅贷款，几多钱呢？$40,000，$40,000，每一个有借贷嘅，全部都免晒。我想问你，你知唔知道当时嗰班学生听到有咩反应啊？吓，有咩反应啊？啱啊！会唔会佢哋嘅反应会话吓、啊、赦免宽恕晒我啲所有嘅债务啊？我咪蚀底咗，你都蚀，你咪咩减咗几百万，我减咗几万啫、啊？啊咁惨嘅，唔公平啊！会唔会咁样啊？唔会啊！喺在场当中嘅每一个嘅毕业生，佢都好兴奋话啊！我终于唔使还债啦，我可以发展我嘅梦想啦，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唔使为咗要还债而做我啲唔想做嘅工作啦。全班人喺度欢呼啊！如果你上网睇翻呢段片嘅话，呢、这个就系呢一个嘅有钱人带俾呢班毕业生嘅 good news 好消息。听到你嘅罪债得到赦免咧，系欢喜快乐。听到你能够要俾白白嘅恩典你咧，你都要欢喜快乐，而唔系埋怨啊！弟兄姊妹，嗰班工人搞错咗啊！佢哋能够有嘢做，其实系唔系必然嘅。喺一个失业严重嘅环境里边，佢哋揾到嘢做，能够有本钱养到成个家，系恩典嚟嘅。我哋能够得到耶稣嘅拯救，系恩典嚟嘅。呢、这个先系真正嘅 good news， 亦都系呢一个比喻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核心，就系、是、福音。我哋成日福音系咩呢？福音就系话上帝赦免你所有嘅罪，好似呢班嘅毕业生一样。宽恕晒你所有，免晒你所有争嘅嘢，咩反应啊？最恰当啊，就系欢喜快乐，而唔系埋怨。所以作为葡萄园嘅工人，我哋应该要让更加多人都分享到呢份欢喜快乐，得着上帝嘅恩。原来系咁啊，弟兄姊妹，原来我哋需要嘅系咩啊？欢喜快乐啊！今日。你欢唔欢喜快乐啊？啊，其实你哋已经进入咗葡萄园啦，系咪？如果开心，一开心嘅时候话俾人听，哇，正啊！呢、这个葡萄园个主人正啊，嗌埋啲朋友一齐嚟。Rick Warren 牧师即系华里克牧师，佢话 God's grace gives you a reason to celebrate。佢话神嘅恩典俾我哋足够嘅理由，我哋去庆祝啊，庆祝啊！我哋要话俾人听，正啊，好开心啊！上帝嘅恩典赦免我哋啊，所以第一个我哋要应用就系、是、你明白咩叫恩典？你知道咁宝贵嘅时候，你系白白得到嘅时候，欢喜快乐，同佢分享，话俾人听。喂，你都嚟，我哋个老细好好嘅，我哋嘅主好好嘅，知唔知道？一阵崇拜完咗，打电话俾朋友咯。喂，正啊！我今日听到牧师讲，原来我哋好幸福嘅。你下个礼拜都嚟分享呢份幸福。第二个好重要嘅思考系咩呢？究竟我哋点样睇进，即系作为进入咗葡萄园嘅工人，我哋点样去睇自己嘅身份呢？我哋见得到呢度话呢班嘅工人，佢话唔公平啊，唔公平啊，阿老细你唔公平啊。当佢咁讲嘅时候系咩啊？佢背后有一个嘅潜台词系咩啊 ？I am the boss。我先是老细啊，你都唔识做生意嘅，等我嚟帮你决定啦。I am the boss， 所以咧留意啊，呢度咧原来啲表面上呢班嘅葡萄园早嚟嘅工人话自己系雇员，但其实实际上佢睇自己系主人，佢觉得主人嗰啲钱都系佢嘅。主人你唔好乱咁使嗰啲钱，你做错咗啦，主人。所以佢眼红啊！哇！眼火爆啊！你乱咁使呢个葡萄园嘅钱，俾个人咁多人工，眼都红埋啊！弟兄姊妹，呢、这个工人搞错咗佢嘅角色啊，当自己系老细。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都咁啊？眼红啊！哇！你咁样都叫得救信耶稣啊？你悭啲啦，你冇资格啊！我哋有时会唔会咁样 judge 咗别人啊？唔系你去 judge 啊， 你冇佢办法去判断别人有冇资格入天堂，系耶稣呢个大主人有资格。你谂清楚，其实个主人嗌你嚟葡萄园，佢当你系乜嘢啊？谂清楚，圣经话系朋友啊，当你系家人，当你系朋友啊，嗌你嚟唔系因为你我要供真系要供人嘢咩？我好想当你系朋友，我唔想你冇得食，我唔想你一家几口挨住冇人工过唔到今晚，所以个主人就请佢哋嚟，请佢哋嚟。原来上帝睇我哋喺呢段圣经话俾我听，当我哋朋友嚟噶，弟兄姊妹唔好搞错咗啦。我哋确实系故宫，但系故宫得嚟，原来上帝当我哋朋友先系更贴切嘅嗰个身份。但系你又唔好睇得太多，就当咗自己老细，系嘛？就系咁样样。原来咧，我哋睇清楚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咧，我哋就活得更开心啦。就好似圣经里面雅各书话。这个就应验了经常所讲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蒙上帝祝福，又说要赐你什么赐你什么，是不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很多祝福给他，是不是都不是亚伯拉罕配得的。亚伯拉罕都有些衰嘢的，那你迟些有机会跟大家去思考。但是呢，他一直认定这位的上帝就是他的神，一路很认真去花心机去认识这位的上帝。所以雅各书就说亚伯拉罕信神信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呢？他能够被称为义，他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因为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是能够明白对方的。我们能不能够做到神的朋友啊？你能不能够上帝戚起条眼眉，你知道上帝想乜啊？得唔得啊？好 ，OK， 上帝喐一喐只手，你已经知道啊，上帝你系想点？唯有你花心机同上帝建立关系，你一见到上帝做啲嘢，你就知道做紧嘢。所以我哋今日我哋要认真嘅就系咩咧？我哋要帮助我哋自己嘅生命里边，真系能够建立到同上帝嗰份嘅关系，系一份朋友嘅关系，就正如亚伯拉罕一样。阿伯拉罕好清楚知道上帝嘅心意，以至到无论佢去为佢嘅儿子去寻找妻子，又或者当佢要献以撒嘅时候，佢都一早已经知道上帝系最终系唔会攞咗以撒嘅命，但系佢又知道上帝唔知几时先要出手制止呢件事，但系佢就要睇通睇透，佢又会知道。有三个使者来到的时候，他们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都知道上帝有这份心意，所以去向神去求情，五十个可不可以免啊？四十五个一路免下去。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做到这么多事，这么通透知道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以致他能够去经历上帝满满的祝福呢？因为他是上帝的朋友。所以神就话：我所做嘅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冇办法瞒到亚伯拉罕。所以今日第二个好重要嘅思考应用就系、是，一方面我哋谂喺现实生活里边，我哋点样对待我哋嘅朋友呢？即系我哋冇好好地花时间同朋友相处啊，倾下偈啊，即系定系一话，即系几年先揾佢一次啊，有咩即系紧急先揾佢帮忙啊？但更加重要呢段圣经提我哋就係点样去正视我哋同上帝嘅关系。有冇每一日亲近佢，同佢相交，同佢祈祷，以致到我哋好明白上帝你有咩心意，有咩计划。求主帮助我哋，我哋都花啲时间去认识各位上帝，我哋就知道点样合乎上帝嘅心意。所以再系总结就係、是，今日值得我哋两个好重要嘅反思，就系藉着呢个葡萄园嘅风云嘅片段，让我哋知道天国里边系讲恩典嘅。天国讲恩典先系个原则。如果你今日唔肯信耶稣咧，你以为你都唔系一个好人，你搞清楚啦，唔系你好人先能够信耶稣，而系上帝俾咗个恩典你，你唔够好，不过上帝俾你可以接受佢救恩。当你知道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怎样回应。 第二就是我们要重新正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成为上帝的朋友，千祈不要你成为上帝的主人，搞错了呢你死定了，走错了。今天究竟你是在前定是在后那个呢？或者在前在后都不重要，最重要你在神里面那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最后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比喻，因为你藉着很生动很现实的生活给我们提醒，原来我们真的不配，我们原来真的没有资格，原来怎么排队都排不到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拯救恩典。不过你就是选我们，你就喜欢我们，你愿意让我们成为你的朋友，你就是爱我们。求主让我们珍惜这份的爱，懂得合意的在生活行事为人里面去回报你这份的爱，你这份的恩典。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